历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东二环安定门桥到小街桥西向东方向，北五环北苑桥到来广营桥西向东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我又回来了， 这个后午 后午 最后加了个新的收尾方式， 嘿后后哈嘿呀其实特别的高兴啊，因为哎不能说这样，应该说我心里面有点凉凉的。 怎么 就是一天不见心就凉凉的？ 哦，昨天一天就分别了，哎， 对，心塞塞的哈。啊，今天其实我突然又想到昨天有人跟我一个交流，让我听了以后心酸。 怎么了？ 我先来跟大家交流一下，说一说哈，就是报告一下我的心态。 是 因为昨天我没有上节目嘛，然后呢就我自己一个朋友，然后呢在路上听到我们的节目， 然后呢 就发微信给我说，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哥们儿，也说他说今天那个声音啊，显得好年轻，好有活力啊，是你吗？最后这三个字是你吗？深深的伤到了我，你知道吗？我觉得什么意思啊？ 就可能他们听错了，以为是我。 没有，怎么我的声音就不年轻吗？啊，就不鲜嫩吗？ 嫩，你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永远是最嫩的。 不要这样安慰我，我心里面明白着呢，好吗？啊，说我也年轻过，所以今天调整一下，换一个年轻态的声音跟大家说话，好不好？ Hello。 哎， 我以为你要用二次元的方式和大家对话，就是那种 NPC。时下最热议的话题。 先给大家降降温，下班了吗？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在7月4号星期三的下班路上跟你打一声招呼吧。 穿上球鞋准备出发啦，朋友们。 好，第一首歌我们先来听一首很轻松的，然后呢让你的心跟着放飞的歌哈， 来自刘若英，到处乱走。 穿上了心爱的球鞋，我要准备出走。唱情歌的人不寂寞。 其实这首歌听着挺热的，到处乱走啊，就是你跟我走啊，反正这样的天气走来走去都还挺热的。 是，怎么来形容呢？就是热锅上的蚂蚁。 热锅上的蚂蚁，其实说的好着急呀、啊，下班了 乱走嘛， 咱不至于不至于啊，挑一个凉快点的地儿啊，就是你知道夏天最惬意的事情是你经过的那条路。刚好有绿树丛荫的感觉，然后你可以在那个树下贴着那个树走啊、 通过一条小胡同的时候，突然之间有一股微风吹来， 对，然后艾科就这么一直走，走着走着就爬上去了啊。 我是树懒吗？ 你把自己干嘛要说的这么慵懒？能不能说的再忙碌一些，就猴就好了呗。 我觉得我降温最好的方式就是谢谢。我 要轻功。已经看到很多朋友跟我们发微信了，如果你想跟我们交流的话呢，欢迎你在下班的路上哈，腾出时间，重要的是腾出手，差点说腾出手脚，腾出手发微信到我们的白杰 FM， 杨娟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好的，第一首歌叫到处乱走， 到处乱走， 现在呢可能大多数的朋友都是在下班的路上哈、不会是乱走走来走去的，肯定是有一个相对比较明确的目的地，你要去哪儿，是回家还是去吃饭， 对， 或者是跟同事聚餐呢、还是去买东西之类的， 不妨和我们报个到，来跟我们说一下你此时此刻现在状态是如何的， 你就说大家的目的地是哪里、好不好， 好、 找到我们，找到白杰 FM， 稍后呢我们将会有一个特别好的消息要告诉大家， 喜大普奔。 其实昨天已经说过，这两天一直在讲啊，所以期待能够见到更多的新鲜的面孔，没有来过我们活动的朋友，这次一定要抓住机会啊！ 我感觉有种大酬宾的感觉。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这一次的活动算是我们这次系列的活动当中，或者说我们嘉年华活动当中，我个人非常非常的期待的一场了。 对，就是北京音乐广播特别联手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策划了，主题叫做王牌嘉年华办梦想桌六个活动、而且呢我们这次在现场会特别邀请30名 VIP 听众加入到我们的活动当中。 哎，你真是变成猴子了，刚才说猴动。 就是嘴和身体现在一样变得灵动、 感觉你说这话的时候是爬着说的，哎，在树上 有点着急。 哎，我们邀请一些 VIP 的听友到现场去、啊，跟我们一起去看球赛，然后呢当然也有喝啤酒吃这个美食的机会哈，享受音乐和体育带来的无限的欢乐。这次的元素非常多，我们就说一点吧，因为这一次是我们和这个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共同去策划的活动嘛，所以说这个国航非常的支持我们，所以我们也加了一些这个国航的元素，比如说你在进门的时候会收到我们那个一个小的一个 贴小贴贴 啊、对，小贴，女生的话就是叫小贴贴、 对，男生的话叫什么， 我们就是贴纸就好了、 好 啊，小贴贴、 洋画片儿。哎 呦，这个好，这个贴纸上面呢我们将会有一个变身啊、比如说我会变身这个，我本来想说机长，后来看到你们这个给我画的这个动漫，对，为什么会这样？在我的心中，我是成熟稳重的那种机长的气质，为什么会变成空少？ 但是你占了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啊，就是你在我们四个人当中占了 C 位。 确实这样，好吧，好吧，这个不重要，重点是希望见到你们，记得来报名参与活动哦。Take me back to the time we would talk all night.Those healing words I'd never heard put my world to right. She told me you don't see what I can see. This life is full of possibility. She gave me more than gold, gave me all I need. Without her I'm a poor man. I'll be her king of the world. If 这首歌来自于 Blue， 如果你对他还有印象的话，会想起他们之前很多的老歌，因为他们是英国一个当时很年轻的啊、一个组合，一个男孩的这个组合，然后唱过像 All Rise， 包括和 Elva 还对唱那个 You Wanna Be 啊。 哦，对对，所以这首歌曲名字叫做 You Make Me Wanna Be 啊，对，像 You Make Me Wanna， 对对 ，You Make Me Wanna、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King of the World。 我想把这首歌送给昨晚的这个英格兰队，我说今天凌晨的英格兰队啊，应该说他们非常艰苦的，终于赢得了点球大战，然后闯进了下一轮，这对于英格兰球迷来说，会是一件。让他们揪心但是最终又很狂喜的一件事。 那你在今天凌晨的时候分享了一个朋友圈是怎么回事？ 那是说前面一场瑞士和瑞典的比赛 哦。 所以我们也一起来期待一下英格兰真的是不是能在这一届世界杯走到更远的地方去吧。这里是正在进行当中的，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王牌。 所以今天晚上没有比赛了，对不对？我们就来说点别的。刚好可以大家也休息休息。 对，推荐两条比较有意思的展览，比如说第一条要和大家放送的就是大师级别的澳大利亚树皮艺术家的特展，而且今天开始正式在国家博物馆开展了。这树皮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澳大利亚一种非常古老的原生态艺术，号称是活着的原始绘画。 哦，就是它的素材其实都是来自于大自然啊。 对，因为它很多艺术家包树皮来作为画布，而且用这个赭石作为颜料、赭石的颜色就是那个棕红色。 反正画的都是一些地貌啊，包括一些这个很原始的一些部落活动啊等等等等有关吧。这个展览很有意思啊，你可以去关注一下，到9月3号。另外还有一个是2018第四届的素人艺术节，也正在798艺术区去展出各种各样的那个年龄的跨度。所以说民间也是藏龙卧虎，人才济济啊。 是， 其实每次到了周三，我们除了去推荐演出啊，包括展览啊，这个电影之外，就会有个很特别的单元，就是给大家推荐一本书。这个我们老师说开卷有益啊，多读一些自己喜欢的书会充实自己的生活。 是，比如说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推荐两本新书，第一本就是人气诗人余秀华最新创作的散文集，叫做《无端欢喜》，在6月份新鲜出版了。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好像之前是有一首叫穿越大半个中国走红的哈、然后很有才气，然后呢他的创作其实这一次我觉得还是真的是不太一样的， 是有巨大的反差的。而且说诗集啊，晃晃的人间，还有这个月光落在左手上，都是曾经引起过很大的反响的。 对， 而这部作品无端欢喜呢，是他的第一部散文集。 哎，我觉得我们介绍这么多，其实还不如说把他的这个诗作当中的一些句子拿过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对， 这样会更有感觉啊， 更贴近我们的生活。 对， 比如说其中有一段是这么说的：阳光好的时候，我就把自己晒出去，像晒一块陈皮。 还有吹过我村庄的风，吹过我的城市，流过我村庄的河流，流过你的城市。但是多么幸运，折断过我的哀伤，没有折断过你。 好美好描写爱情的句子呀。 听听都觉得世间都变得美好起来了呢。 微风儿吹来，微风儿凉，凉凉的夜风吹来月亮，月亮儿圆来，星星儿闪，闪闪的星照亮了夜晚。轻轻的风吹散你的愁，我在你身边握着你的手，甜甜的梦带走你的忧，让我变作你最轻柔的风。 说声晚安，晚安的亲吻在你的脸庞，脸庞的泪光照亮了夜晚。轻轻的风吹散你的愁，我在你身边握着你的手，甜甜的梦带走你的忧，让我变作你最轻柔的风。轻轻的风吹散你的愁，我在你身边握着你的手，甜甜的梦带走你的忧，让我变作你最轻柔的风，让我变作你最轻柔的 哦。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中间吓我一跳，你知道，就是我特别害怕这种中间有隔断打隔断的歌，前面唱的好好的，中间突然得非得深吸一口气， 喘息声实在是太足了。 对，然后我的心也跟着一提， 喂， 哎，怎么不唱 哼唱了？ 啊，对对对，刚才是一首歌叫做《微风曲》啊。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推荐另外的一本书，这个和刚才的这个充满着文艺的气息的美好的诗歌好像就不太一样了， 有很大的反差。这本是科幻小说，叫做《量子魔术师》。一般的这个科幻小说就是科幻作家的一些头脑大风暴，然后脑洞大开之后就会想到一些不一样的未来世界，比如说他会经过基因改造的人类进化出了不同的分支，然后其中有一种人叫做量子人。他们的这个量子人的大脑呢，可以进行最复杂的运算，甚至预测到事物的演变的前景。而这本书的主角就是这样一个量子人，他会用自己这个很丰富的大脑来进行一个骗局。 听上去好像还真的是比较烧脑的这种书。 对，之前我们推荐过这个东野圭吾，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拉普拉斯的魔女》，其实讲的就是一个拥有超级运算能力的少女，而根据这个物理运动来预测未来。而这本书就更厉害了，直接是量子化运算。 好吧，反正我们就只负责推荐，具体去不去看只要看你自己的兴趣了啊。 也许很远，或是昨天，在这里或在对岸，长路辗转，离合悲欢，人聚又人散，放过对错才知答案，活着的勇敢，没有神的光环，你我生而平凡，在心碎中认清遗憾，生长夜短暂，跳动心脏长出藤蔓，愿为险而战，跌入灰暗坠入深渊，沾满泥土的脸，没有神的光环，握紧手中的平凡，此心此生无生命的火已点燃。有一天也许会走远，也许还能再相见，无论在人群在天边，让我再看清你的脸，任泪水铺满了双眼，虽无言泪满面。 的相拥。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需要把这个我养你啊换成另外一次 我请你啊， 哎你怎么知道，哎 开通你的心声突然 对对对，好就是你就是想往下接着说，我知道了啊，那你接着说吧。 所以呢我们这一次也就是时间是在7月6号本周五的晚上8点半，我们和你有个约会，在将台西路9号的谷仓，我们和大家一起来看球喝啤酒享受音乐和体育带来的无限欢乐。 而且很有意义的是，我们在那天晚上会一起迎来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首个4强名额的诞生。 哇， 因为现在是8强了嘛，对不对啊，马上就是要到这个1/4的决赛。其实我觉得整个世界杯最好看的阶段就是在现在了，此时此刻将会决定谁能够进入到争夺大力神杯的范畴之中。那我们那天要看的比赛是那天好像我说错了，应该是法国对乌拉圭这场比赛。 嗯， 又是法国队的球，加上其实双方都有攻击力强大的球员啊，比如说法国有这个只有19岁的姆巴佩， 哦， 才19岁。 嗯， 你看， 所以你支持哪个队伍？ 我都已经20了，他才19，这样好吗？ 尴尬。 我知道，没关系，我不在乎。 尴尬八秒钟。 我真的，当你的脸已经都已经变成尴尬两个字的时候，你还在乎什么？北京又广播特别联手了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策划了王牌嘉年华伴梦想着陆这个特别活动。 嗯， 真是特别的感谢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次联手的机会，因为呢我们会邀请这些我们的可爱的听友们，包括呢我们这些用户哈，我们一起在7月6号本周五晚上的8点半，刚才你说我就在江台西路，对， 谷仓和大家一起来看球。总而言之，就是这周五的时候，我们和你有个约会，一起去蹦养生迪。 现场有音乐，而且会有重量级的嘉宾登场。 嗯， 会有一个大家耳熟，其实个人非常佩服的一位球星来着。 对， 就是当年其实他有一次，在世界杯的这个预选赛啊，这个踢了一进让我非常非常喜爱的进球。 嗯， 当时是中国队对阵科威特队，你们能猜到他的名字吗？如果你能猜到他的名字的话，请你把他的名字发送过来，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来报名参加这次活动，亲眼去见到他。 哎，突然之间某一瞬间，伪球迷坐在旁边突然知道答案的感觉特别的好。很切实， 就是本来不知道，因为是我们工作人员，所以了解的是谁。 对 我再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提示，他也是曾经是北京国安队的著名球员，同时他的速度，他的射门，他的过人，这些 都很惊人， 深深地留在了球迷的脑海当中。 对，除此之外呢，我们这次这个活动 slogan 是什么？啤酒加枸杞，还有某球星加世界杯。 我们一起伴梦想着陆。所以你们如果知道答案，就现在赶紧发送过来，我们看看有多少真球迷。 编辑球星的名字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杰 FM， 杨圈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等待活动现场，我们一起的聚会哦。 谈恋爱像喝了口茶，温暖和余味在心头生花，世界会变化，浓情会淡化，那不可怕，让我用别的方式来表达爱你，不只是简单说句话，当我有了牵挂，爱就更融洽，不复杂。像月光线，像见面，想你到12点，自己怎么都不会累。要永远喊得无言，要霸占每一天，我兴高采烈和你相恋，我的好心情。全部

栖息的雁群已沉醉梦想。在北京雁栖湖美妙的晚上，我们相约在绿岛上畅叙衷肠。调皮的风啊，你不要喧嚣，你可知我们的心情多么激荡。一带一路的天下朋友汇聚一堂，有多少祝福的话要在今夜讲。歌唱北京歌曲征集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欢迎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有声版歌词朗诵。再来关注百科权威英国 DK 公司图书古典音乐大百科中文版近日出版发行，这本实用的古典音乐百科全书用近30万字及上千张精彩而珍贵的图片，全方位地追溯了古典音乐近千年的发展历史，涵盖了300多位古今中外为人所熟知的世界级著名古典乐作曲家的生平故事和代表作品。同时呢，书中还系统地介绍了各个历史时期古典音乐纷杂的流派、作曲风格、乐曲组构与器乐功能等知识。在原书的基础上，出版方还为书中代表性作曲家和他们的经典曲目配上了音频，只要扫描书中的二维码就可以听到乐曲。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20周年店庆，6月感恩回馈，明光等您到9点。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机场高速思源桥到北高、京藏高速马甸到北沙滩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特约播出。 人保直销车险有求必应，全新升级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第一时间送返，服务有保证，放心看球赛。 人保直销车险投保方便，理赔更方便，全靠全程托付，一条龙服务，有品质更安心。还有意外险、延长保修险、随车行李险等更多险种一同投保，享受更多保险保障。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夏日似乎逃不过阳光的肆意横行，比起眼睛仰望，那是有手缝的缕缕金丝。夏天似乎逃不过泛白的浪花，流连在碧蓝海边，科学感受沙滩略带颗粒的点点粘连。夏天更逃不过清爽的耳语陪伴，傍晚熹微，日拢星辰，用欢笑陪伴点缀夏日的美妙畅快。冰块敲打玻璃，微风吹拂水面，树荫遮蔽烈阳。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 谁属你的内幕夏日。 就在我们的爱情下一站，别睡过 让我风平浪静。你是天空，我就是急着翱翔的起司机，怎么飞都不累。笑是最甜美的魔咒，只要说起司就发作。 这首歌算是比较清凉的一首歌，我们在这一段一开始送给大家，来自林志颖的《跟我的海边转转》。 换句话来说，就是跟我到海边溜达溜达， 吹吹海风， 是 哈哈啤酒又来了。现在是17:39，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可以和大家一起互动的机会，包括呢，我们刚刚说过这一次星期五的一起看球的这个啊，我觉得大好时机啊， 对， 我们可以一起一边聊着天一边看着球，感受一下世界杯就最关键阶段的氛围哈。 对，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北京国际音乐生活展提供的价值50元的展会门票，时间呢会在7月6号到8号，在老国展北京国际音乐生活展会有展出100余乐器以及生活精选品牌一网打尽。 嗯，然后可以去听现场玩音乐，选好货就在 Music and Live Show。 嗯，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百街 FM， 回复关键词就是 音乐生活展， 嗯，5个字，然后呢不限量的门票免费领啊，就只要你回复基本上都会有票。 对，记得关注白金 FM 的平台，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嗯，但如果你要是离着这个我们说到的将来西路比较近啊，星期五晚上下了班刚好想没事儿跟我们一块儿看个球，然后呢你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一次北京音乐广播特别联手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策划的这个王牌嘉年华伴梦想着陆的特别活动。 嗯，我们这次的活动当中呢会有更多的丰富主题，据说还有魔术师要出现哦，还有昨天我们就是其实我也有透露一点点小小的内容。 你是打算在这几天活动开始之前把我们所有的亮点全都透露出去吗？ 昨天我是真的一不留神选了一首他们的歌。 OK， 好吧，先不管最后我们可以在现场看到什么，我可以确定一点是你们可以看到我。那简直是一定的， 又皮了一下是吗？ 没有，哎，希望更多的朋友报名参与啊！现在我们就降低一下门槛，刚才选真球迷，现在你只要发“嘉年华”3个字就行了。 记得要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家 FM 呢。 I'm as happy as I can be, 'cause I'm allergic to tragedy. The doctor says something's wrong with me. The smile on my face has no remedy. So baby, don't say no. Come on and just say yes. You know it's time to keep it simple. Let's take a chance and hope for the best. Life is short, so make it what you want.Tattoo. Now the best thing about me is you. seriously, so baby such a grown up 老板，我要请假去修车，走保险。 中国人保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已经延长到晚九点了，你可以下班再去。 下班来办理，我们也等您。人保车险新服务全新推出理赔夜市，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延长到晚九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随着岁月的流逝呢，我其实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很无力的感觉，比如说当别人跟你说一句话的时候，你听不懂是什么意思，你还得去查一下。以前完全不会有这种感觉啊。 比如说最近出了什么生僻词？ 对，就因为最近我老看见大家用一个词什么夹鸡腿什么的，我就说嗯。 后期又评论 一下 夹一根鸡腿。 对对，所以说有些话呢还是得现学现用啊。 嗯。 所以呢，今天我们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策划，趁着说这两天没有世界杯，我们来听点有意思的事情。你又发现了什么？ 就是有关于杜拉拉升职记的一个成长历程的故事。因为我们最近新添了两名成员，就是我们的实习生。 嗯，所以要带来一些什么新的内容吗？ 哦，先听听看吧。 王牌新发现， 王牌新发现，我是艾科。最近呢，我们的节目组来了两位实习生，都是98年出生的。98年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王菲和那英唱《相约98》的时候，他们还没出生呢。周杰伦都出道了，他们还没学会走路呢，更别提老白了。在这位80后的怪叔叔看来，95后几乎就是另一个星球的物种了。所以呢，今天开始我们要做一个新兴人类观察报告，名字叫做《和95后聊聊》。所以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我们坐在对面的两位95后，分别是。 大家好，我叫蕊琪，我是98年出生。 大家好，我叫韩卓，我是97年出生，现在在读大三。 嗯，可能很多朋友都会觉得说对95后这个标签充满了很多疑问啊，我们今天就着重来了解一下你们最喜欢听那些音乐类型好不好。 我这个年代我的偶像当年就是韩国那些流行的男团，像 XO 之类的，所以我当时我的 idol 就是吴亦凡。当你开始迈出无所谓的态度，什么噔噔噔的态度，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真正的霸气不用外露，更不用谁来帮我带路，哥们路一直在脚下踩，只要我想要的都会有，但是从来都不需要老爸买。 那你们以前追星的时候会很疯狂吗？ 比如他们就会买很远地方的票去看演唱会，而且你也知道演唱会的门票不是很便宜，我们那时候全大家都是学生嘛， 是，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都花1-2千块钱去追星，我觉得已经是很疯狂。 你们知道谭校长是谁吗？ 谭校长 对， 谭 邓丽君知道吗？ 邓丽君知道。 好，那么问题来了，接下来的时间我要给你俩出一个小小的难题，就是听歌识曲，最快的时间回答我这首歌曲叫什么名字。准备一下，3、2、1。 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甜如蜜， 甜蜜 一眼，只望时光匆匆流去。 许我只在乎你， 我只在乎你，是吗？ 嗯，熊哥， 我只在乎你。 哎呦，还不错啊。 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人生几何， 你们在这边玩啊，我先找一地儿借酒消愁一下，好吧？ 呀，我已经准备好戒尺了，听大手板。 说我是说有听我说，这时候我只能回避了。突然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我可以参与的话题了。 没有没有没有，其实今天这个话题我们俩可以共同来参与，因为很多人对于这个90后啊、95后啊、00后现在都会有很多不同的标签，包括就像很多对于以前对于80后也会有很多标签嘛。 所以你知道我现在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吗？ 什么感觉？ 我现在特别喜欢跟一些比我年大很多的这些这个大哥们在一起。哎，就突然觉得啊，我自己好年轻啊。但是你知道我们其实昨天也是跟几个这个啊、算是这个比我年长的一些朋友在聊天的时候分享了一个话题。 嗯， 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在每一个年代都会觉得自己这个年代是最好的。也就 是 说， 是是 是，我们其实我们的话题的开始点是说到目前现在世界杯的这个比如说视频裁判，很多人觉得接受不了。在当年可能还连不要说视频裁判，连门线技术都没有，大家觉得说哎，场上就是这几个裁判解决所有的事情，然后所有的这些争议才是足球真正的意义。那现在的这些孩子，包括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两位实习生啊，这个他们这个年纪的孩子，他们觉得哎，世界杯就应该是现在这样的，因为他们看到的就是现在这样， 对， 就应该是有视频裁判的。所以当有一天当所有的人都觉得说哎，好像如果技术的问题可以解决一切的时候，我在担心说这些孩子们会不会觉得说足球场上还要裁判干嘛， 出现 反正都有镜头啊，就全部都是视频裁判就好了嘛。对不对？但是你也会想说哎，在我这个年代我觉得说啊，你为什么会觉得在这个世界上踢球踢得最好的人应该是谁，而不是现在的这些谁。你可能觉得梅西和 C 罗是最强的，姆巴佩他只是孩子嘛，对不对？那其实每个年代都有自己所能去保存的自己最珍贵的一些东西， 对， 去保存就好了。 所以我们这次现场会来谁？ 所以刚才唱的那个歌是什么？ 我当然知道啊。 什么在乎你？没有听过。 好，没有听过 啊，完全没有。 就是超时空对话，是不是？ 好吧， 我现在对话是18岁的老白。 所以你们刚才对18岁的这个老白过去以后，我们现在要说一下是80岁的我吗？还是48岁的我？ 我们来说一下最近比较热议的一个话题，好不好？ 好吧， 就是关于这个中年油腻大叔。 这个话题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吧？ 是， 我不能说油腻，只不过是从年纪来讲的话，比如说徐峥，他最近呢又变成流量王，就是大家叫他山峥哥哥啊，微博的这个热搜榜。就之前说，哎，好像没有什么签到，没有想到说他号召力还真是让人惊叹，对不对？ 对，因为同时呢，徐峥的走红也带动了其他不少中年偶像的热度，比如说张国立、吴秀波啊、我一直都很喜欢他。 对， 孙红雷、黄磊、黄渤还有张嘉译，网友们这个时候玩的就不亦乐乎了。 比如说起一些名字，就是哥哥系列啊。 是，比如说徐峥就是山峥哥哥。 嗯。 三十哥哥是谁？ 黄磊 啊。 对， 三水哥哥呢？ 黄渤。还有 六水哥哥呢？ 这个沙溢是吧？你看，我们其实都知道，包括像孙红雷应该是雨田哥哥 啊。所以潘粤明叫什么呢？日月哥哥。 天哪！所以据说还有网友效仿了101那个，创造了一个叫书圈101，而且组了一个出道名单啊。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几位之外，还有像姜文啊、陈道明啊、吴刚、葛优、胡军这几位大哥啊。 啊，有关于这个黄渤、黄磊还有徐峥到底谁能 C 位出道呢，大家也是讨论的议论纷纷。另外呢，有关于张嘉译有没有资格进入到这个组合当中，大家有不同的意见。有网友就觉得说不行不行，张嘉译老师腰不好，跳不了舞。 怎么这事儿都要提啊？所以大家会不会觉得这个话题很有意思，这个有趣的争议啊？ 对，而且听到这些话题之后呢，我们就会觉得只不过区别是在于之前的选秀比赛或者参与者大家都是很认真的在讨论一个话题，而这一次就是大家抱着一个凑热闹的心态来玩的。 但是说实话啊，有些选秀你看流量啊，这些虚无缥缈的东西，这些大叔反而是一步一步作品啊，把这些现在所有的这些讨论的人气积累起来的。所以我们倒真是想问问你，如果真的要 pick 一位你喜欢的大叔 C 位出道，你会 pick 谁？ 黄渤。青岛小哥。 哎，可能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一个名字啊，你们可以把名字发过来，让我们也看看你们的选项 C 位出道的大叔会是谁。 联络我们，找到白金 FM 杨春白雪的白人杰西里白杰。 却没有下的雨，说停却停不了的风，这是什么季节？没有你的夏天，没有你的 能摘一个月亮，也不能摘一颗星星，我只能摘一朵野花送给你。煮一盘花生米，讲故事给你听，再唱一首你最爱听的歌。丢啊丢啊丢手绢，轻轻地放在你后面。丢啊丢啊丢手绢，轻轻地放在你后面。摘一朵野花送给你，煮一盘花生米，讲故事给你听，再唱一首你最爱听的歌。 这是三水哥哥带来的一首歌， 别提了，就是来自黄渤带来的一首《带你一起丢手绢》。因为听歌的时候，大家都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满屏幕飘着这青岛啤酒味儿， 小哥啊！好了，马上我们要抛题目出来了哈。 人保直销车险有求必应，全新升级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第一时间送返，服务有保证，放心看球赛。 人保直销车险投保方便，理赔更方便，全靠全程托付，一条龙服务，有品质更安心。还有意外险、延长保修险、随车行李险等更多险种一同投保，享受更多保险保障。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好的，我们要抛出今天的问题了哈、啊，关于足球的问题。法国队要对阵乌拉圭队哈、啊，四分之一的决赛。那么我们想问的是，乌拉圭曾经获得过世界杯的冠军吗？是或不是？ 记得我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金 FM。 早出晚归，太阳晒着你的背，我的天窗，抬头远处个月亮。在身边，我却在你心坎里贴得紧啊。看你怎么想距离这问题。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就像阳光一样照着你，这个世界有太多事情不确定，在我的心里只想告诉你 You're my everything， 陪你在一起，我的明天就更有意义，不管晴天里下着雨，爱让我为你更有勇气。You're my everything, you're my everything， 把我未来放在你手里。Yeah, 只要你开心，什么都愿意 give you everything。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怎么了？小小的天空里不该有乌云，一个微笑下一秒就要放晴，有点任性又有一些小聪明，就是喜欢你的孩子气，手牵手一起追梦到底不放弃。 No no，你不要怀疑，我要大声告诉你 You're my everything， 陪你在一起，我的明天就更有意义。 Yeah， 不管晴天里或是下着雨，爱让我为你更有勇气。 Yeah， You're my everything， You're my everything，什么都愿意 give you everything。 其实这首歌是一首公益歌曲，但是听上去很轻快啊。 对，只要你愿意，我什么都给你。 对 ，David 陶喆，小小的你。接下来我们要接入两个电话，或者一个电话两个朋友啊，应该是这么说啊，因为马上是我们今天的白给100块世界杯特别策划的这个点球对决单元 啊，我们期待一下吧。 来，我们首先先请早安音乐秀选送的这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做 Hello， 叫哎嗨 嗨嗨， 怎么称呼？ 你们好。 你好。 嗯 啊， 怎么称呼您啊？ 突然一下双方不知道，都不知道该说什么， 尴尬。 是东东 啊，东东啊，好，你好，你好，东东啊， 嗯， 啊，然后嗯，对，对，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画风？ 因为不熟嘛，早上音乐秀来的朋友，对不对？ 好吧， 哎，东东平常也是早间晚间都听我们节目，还是只是早晨路上会听一下？ 都听 啊、哦，都是听我们节目，嗯、对对对啊！ 现在已经来到我们的这个客场了。他如果说今晚只听早间好吗？ 好，说哎，谢谢你的参与，再见啊！好，还有一位呢，是刚刚接入电话的这位朋友是张博弈，是吧？ 对，没错。 Hello， 张博弈，你好。 你好，你好。 啊，据说你也听我们节目挺久的时间了，是吧？ 是特别久，我基本听你节目得有10年了吧。 接下来到了表白时间， 没有 回避一下。 我先看他的头像，就是一张很年轻的，这是你吗？是你自己吗？ 对，是我上大学的时候。 哎呀，也是个怀旧的人呐。 哎嘿， 上大学的时候那是多少年前？30年前？ 我以为 没有没有， 高中的时候的照片。 对， 嗯， 这是反正上大学的照片，显得很青涩、很帅气、很阳光啊。 所以两个人知道我们这一次的游戏规则了吗？ 左中右是吧？ 对，没错。那个东东你也清楚是吧？不能说东南西北 啊，好吧？ 我知道，我知道。 OK， 那我们就准备开始对决了。这个闲篇先不聊了，我们先来公布正确答案。预热题的答案大家都知道了，乌拉圭队曾经获得过世界杯的冠军，对吗？ 对，他第一届就获得了。 哎，没错啊，1930年是第一届世界杯的冠军啊，之后就再也没有拿到过世界杯冠军了。 对，那么接下来我们要选出一个守门员和点球人员。 那现在是怎么玩？因为昨天不在。 因为昨天我玩了一个降级版。第一天玩的时候发现有点难，因为它是有一个镜面思维的嘛。 啊，现在不要镜面思维了，明白了。也就是说，如果两个人同时说左，然后那个就是这个球就算也算是扑住了。 扑住了，对。 对， 如果说反之的话，就是球进了。 好，那就是还是女生是来踢，男生来守，好不好？ 好， 好 ，OK。 好， 那、这个张博弈 OK 吗？ 没问题。 三局两胜啊，好吧，所以我们做好准备了，准备。 嗯。 三、二、一。好了，1-0，张博弈1-0领先，这个球扑住了。 对， 东东你要加油了，第一个球就被扑住了，两个人。 好的，好的。 好，加油啊！昨天其实英格兰和哥伦比亚的点球也很惊险啊，那、点球每次都是这样哈、啊。嘘，好，我们现在第二轮，现在是暂时张博弈1-0领先东东啊，现在第二轮三、二、一， 中， 球进了。 进球， 好，这一次 1-1打平。 不是博弈，你是每次只会站着不动是吧？ 不是，主要是，而且还有一方是延迟的。 对，好吧，现在是1-1，最后的一轮，我们让艾克来喊倒计时。 好， 准备好啊！最后一轮，也就是说，到底谁能够赢走我们今天的现金红包，就看这一轮了。 三、二、一， 哎，等会儿那个有一位没喊的啊。 Hello， 那位可能信号不太好。 啊，那个是先这个门将已经先扑出去了，那边球还没踢啊。那我们 我说的是左 啊，没有听到，不好意思啊，我们再来一遍啊，来声音要大一点啊，来 三、二、一， 左， 这球被扑到了。 啊，我刚才说的就是左。 刚才其实进了，我们没有听到啊，但 是 啊， 可能是也是因为信号的干扰。你知道我们升级到3.0版本的时候，刚开始觉得有点难玩，但是现在发现找到了其中的乐趣，就是要听，期待谁是第一滴血，first blood。 对，现在我们是100现金红包，对不对啊？ 是。 那这样，我们还是要问问男生的意见，你觉得对于这个比赛结果有疑义吗？有意义吗？ 我没意义，我没意义，得不得都。 东东，你有意义吗？我们要看一下，要听一下音频裁判吗？ 我其实还不太清楚到底是什么结果。 如果你有异议的话呢，我们可以问问博弈是不是愿意把50块平分给你。如果你没有异议的话，100就全归他了。你怎么想？ 啊，好，没关系，给他吧。 但是世界杯的赛场可不能这么大度啊，不能说。好，这个点球啊，让给你，你出现啊。 三千样的一个局势，现在还挺和谐的。 OK， 谢谢你们。那张博弈，别忘了把100元现金二维码截图发到我们这边来，红包归你。而我们的东东也会获得小红包，好吗？ 好，谢谢。 好的， 好的，也谢谢二位送出了精彩的点球的决这个对决，谢谢你们。 拜拜， 拜拜。其实我们的问题最后回答也没有错，乌拉圭是拿过世界杯的冠军，只不过这边我要承认一下错误。 怎么了？ 就是人家还拿过一次， 两次啊。 据说还有一次是1950年，又是拿到了冠军，还是战胜了巴西队那一次。 哇， 两次的世界杯冠军。 那这次呢？ 这次还没有踢完，他们先要试着把法国队这个解决掉，才能够向冠军发起冲击。 有请章鱼保罗。 有请艾科吧，你觉得怎么样？ 选哪？ 法国和乌拉圭， 法国队吧。 法国队会战胜乌拉圭，对不 对？ 对 对，会赢。 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 为什么你刚开始的时候死都不肯卖这个沙滩啊？ 开始不肯卖，是希望你留下。 期盼夏天，就像期盼爱情。 我会一直陪在你的左右，让你乐悠悠。 和你牵手，阳光沙滩。 我们一起手牵手。 娱乐最王牌，夏日低落的清爽陪伴。 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在世界杯期间，我们多种多样的嘉年华的活动，终于呢到了世界杯也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也会迎来我们非常精彩的一次活动，是和这个中国国际航空公司我们一起策划的这个王牌嘉年华伴梦想着陆的特别活动。 对，而且我们现场会邀请30名 VIP 听众和大家一起来看球赛，喝啤酒，享受音乐和体育带来的无限欢乐。 可能现场到场的朋友还不止这么多吧，因为还有我们早上音乐秀也会选一些部分。那我们最终在现场呈现的精华或者精彩的部分呢，其实大家可以注意收看一下我们今天晚上的推送。 记得关注白杰 FM， 杨春白雪的白人杰地林的鞋。 就是在江南西路的谷仓啊，欢迎大家到时到现场跟我们一起玩，一起看球。 怎么报名呢？ 其实很简单嘛，刚才已经让大家发了，就是嘉年华三个字加手机号，这是最简单的一种报名方式了。 记得到白杰 FM， 一定要记得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呢，不然我们就会失联了。 对，我们会打电话给你们，通知你们来。而接下来我们要做的音乐题的互动很简单了，就是回答问题，最早发来答案的朋友，中间单选一位，都会有小红包的。 好的，那就直接发送名字就好了，是吧？ 我们今天这个题很简单，因为我觉得实在是挑战太低了，这个太难度太小了。 所以好吧，那我们就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曲前奏之前，先准备好你们的手机对话框。 对， 然后迅速输入这首歌曲的名字到白杰 FM。 等会儿，我们不问名字了。 那为什么？ 我们问第一句歌词好不好？四个字的歌词。就是开头 的 四个字 好不好？ 对对对，好， 把这首歌的开头四个字发过来好不好？ 好的，记得关注白杰 FM 平台，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杰，只用回复第一句歌词就好了。 四个字，四个字啊，三二一。哎，就是这么快。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我都没有听清楚， 但是我觉得刚才那首歌和现在这首歌搭配起来应该口感不错。 在冰山的尤格里下四度戏，你说那味道刚刚好，热量能降低爱情的过敏反应，分解你幻想的情节，坏视频能自作聪明啊，脸色你的猜忌不安啊，看透了我的全部就能行了吗，快点试探我的语言啊，请别理会简讯的笑话，我温度计测不出我在为你发笑、yeah。冰箱的尤格里下四度戏，你说那味道刚刚好，热量能降低爱情的过敏反应，分 面前你幻想的情节，快速并不是就从你啊，冷藏你的猜忌不完啊，看透了我的全部就能醒来吗，快开始当我的语言啊，请别理会简讯的笑话，温度计测不出我在为你发笑， 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啊。刚才来自于林俊杰的歌放完了啊，这个叫做爱情 Yogurt 哈、那接下来我们要公布正确答案之前，我想点点朋友们的名字，因为除了我们最快发来答案的朋友叫做一心是吧， 是， 恭喜你。我们今天中间也选了一位叫做 以豆儿， 以豆儿啊，就也同时恭喜。其实还看到很多非常有意思的名字，可能也很少念的一些我们听友，我总觉得每次互动的时候突然都会有一些新鲜的名字冒出来，因为我们每天发微信的朋友都特别多，所以就想跟你们打个招呼，像这个菠萝菠萝蜜 像一个通关密语是吧， 是吧，而且这个哎，这是刚关注我们，说终于下决心关注我们了。 为什么要下决心关注我们？要这么费力吗？ 对呀、花了多久的时间考虑啊。还有像飞不高的小小云，你看名字都有意思，还有把这个我们前面四个字答错了的这个冬梅，我就突然想到那个台词，马什么梅啊，马什么梅什么梅冬梅啊，冬梅，还有特别多二妹夫的什么什么好 时光 啊，这其实好多朋友都答对了，但是因为我们每次除了最快发来答案的朋友，可能也就只能再单选一位了，所以大家加油，总有一天会被选中， 对 不对？ 刚才有很多朋友觉得说这个题太难了，难吗？ 我觉得不算是难吧， 是， 对， 而且有很多朋友答出来的这些内容让人啼笑皆非， 对， 最低的歌词， 也许放弃， 不唱不行是吧？ 也许放弃才能靠近你，不再见你，你才会把我记起，时间累积这剩下的果实， 转过

它总能打开你对生活的无限想象。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利率最高比基准上浮52%，安全选择，幸福稳稳。招商银行北京分行服务首都24年，感恩时刻与您共享。 系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唔会同我一齐走？ 如果有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和我一起走？ 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唔会同我一齐走？ 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音乐素描。 继续回来，在这样的黄昏傍晚之时，在7月4号星期三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我们继续化身偷故事的人啊，讲一首歌和他的故事。 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一首歌曲呢，也是比较熟悉的，来自温岚《夏天的风》。 好，第一个故事你来讲吧。 大二那年，因为期末的时候发了高烧，错过了语文考试，下午身体好些了，才勉强来到学校。昏昏沉沉之际，走到教室门口，暗恋的男孩子正好斜靠在走廊吹风。他伸手探头摸我的额头，问我：“哎，怎么发烧了？好点了没？”阳光正好，夏天的风暖暖吹过，我看见他酷酷的笑容，那种腼腆的感觉我至今都还记得。 后面没有加一句多喝热水吗？ 我们以前碰到腼腆的男孩子都是假的吗？ 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故事，是这么说，他说学生们的夏天才叫夏天，漫长的让人失去耐性的暑假，蝉声里追偶像剧，空调房里吃西瓜，跟喜欢的人约图书馆里面去自修，然后趴在桌子上睡着，从泳池里爬起，一身漂白粉的味道回家，才今晚大概要吃盐水毛豆。时光拖得就像树荫一样的深远，而大人的七八月只能睡觉，天很热的那些日子。最后的这句话我觉得让我伤感了。 怎么了？ 就真的 天很热的日子， 只能是说天很热的那些日子 吃西瓜了。 好吧，七月的风懒懒的，此时听到温岚《夏天的风》。 七月的风懒懒的，连云都变热热的，不久后天慢慢的沿着雨后雨下过，耶耶耶耶，气温爬升的无法再忍受，索性闭上了双眼，让想象人心跳，在乎我和天气一样温度。夏天的风，我永远记得，清清楚楚地说你爱我。我看见你酷酷的笑容，也有腼腆的时候。夏天的风，正暖暖吹过，穿过头发。 张姐，大热天您去哪儿啊？ 去银行给电卡充个值。 用招商银行手机银行啊，方便又快捷，水电燃气固话宽带费都能缴。 手机银行还能干这么多事儿？ 是啊，现在用手机银行缴水费、燃气费和吃饭看电影买单，还有机会获得优惠呢。 那我也赶紧下载一个招商银行手机银行。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服务首都24年，便捷生活与您同享。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音乐素描来自温岚夏天的风啊！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本节目的依然有提供奖品啊，就是随时可以来领取北京国际音乐生活展提供价值50元的展会门票。 时间呢会在7月6到8号，在老国展北京国际音乐生活展，百余乐器及生活精选品牌一网打尽，听现场玩音乐，选好货就在 Music and Love Show。 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里面回复一下关键词，就是音乐生活展这几个字，然后就可以来免费领取门票了，不限量哦。 接下来到了我们主播私房歌的时间了。 对啊，我们来听听看今天晚上为大家准备的是什么样子的好歌呢？ 私房歌， 好，你先来吧。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第一首歌曲，就是似曾相识的感觉。因为不曾过了多少年，有多少个歌手用自己的方式重新演绎了这首歌曲，但是每次当想起这个熟悉的旋律的时候，你还会因为某一两句熟悉的歌词揪住不放。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方大同 Wonderful Tonight，一首看似很轻描淡写，实则用情很深的歌曲，送给你们。 It's late in the evening, she's wondering what clothes to wear. She puts on her makeup and brushes her long blonde hair.And then she asked me, do I look alright? And I say yes, you look wonderful tonight. We go to a partyEveryone turns to see this beautiful lady that's walking around with me. And then she asks me, do you feel alright? And I say yes, I feel wonderful tonight.I feel wonderful because I see the love light in your eyes, and the wonder of it all is that you just don't realize how much I love you.To go home now, and I've got an aching head, so I give her the car keys. She helps me to bed, and then I tell her as I turn out the light, I say, my darlingYou were wonderful tonight. Oh, my darling, you were wonderful tonight. 你是 这首歌算是跟刚才那首歌接上了，也是有种七月的风懒懒的感觉啊。 对，而这首歌曲特别适合私藏在自己的歌单当中，晚上拿出来再听一遍。 嗯，不会更睡不着吗？如果孤枕难眠的话。 主播私房歌， 又到了我和大家分享第二首主播私房歌的时间了。因为今天我记得之前和大家推荐过一本漫画书，叫做《失落的一角遇见大圆满》。 嗯， 还记得吗？ 不记得了。 就是由三角形努力把自己变成一个圆形。 嗯， 然后我就突然间今天听到南征北战的这首《原来》的时候，就发现其实生活有的时候特别像做加减法，就曾经我们会把自己加上各种的标签，生怕这一生过得太平淡，但是后来才发现人生如果要是学会做减法的话，那该有多好。当你卸下所有的铠甲的时候，停留在身边的那个人还在吗？或者说你还能找到最初的自己吗？ 我觉得下班路上考虑这么感性的问题 更睡不着了， 会觉得更饿。 伤悲相处会针锋相对，在一起纯属是浪费，你的下场会很狼狈，那为什么还要相会？缘分搞错了方位，怪我放下了防备，只想跟你相依相偎。一堆莫名其妙的理由来推掉我邀请，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寂寞的快要命，给你送过的礼物你从来都不会感激，就算我把月亮摘下来也不会有转机。既然不想在一起，何必要甜言蜜语告诉我你的秘密还有纹身的意义？怪我爱得太深，所以才看不清楚真相，直到你和别人牵了手，我才停下了手。 留下过泪，无论是错和对，我们走到某位，竟没有时间后悔，我心真的好累，把记忆都烧毁，各自远走高飞。还以为你是我的谁，为你留下过泪，无论是错和对，我们走到某位，竟没有时间后悔，我心真的好累，把记忆都烧毁，各自远走高飞。 开心伤心的唯一原因，从早到晚脑海里都是你，我投入了全心，好像你是我世界，为你维持这一切，想跟你度过成百上千个一千零一夜。一出解读了陌生人，我想被孤独吸血，就这样不知不觉又到了新一年的一月。那些美丽的畅想现在统统作废，爱错了一切事实是我和自己做的。 说刚才你推荐第一首歌适合慢悠的，然后适合下饭的话，其实这首歌感觉像更像是喝了一口 烈酒 加了 whisky 的那种可乐，就是你好像猛的一喝觉得哎挺冰凉的，但是其实里面会有很情绪化的东西在里面。 所以说现在我们不应该有一个那个养生朋克的时代吗？就除了这个啤酒加枸杞之外，还应该是可乐里面对着什么党参呢， 再加点川贝啊是枇杷呀之类的哈。对，夏天了，大家注意这个防暑降温啊，下下火， 别补多了哈。 所以我接下来要听的这首让大家听的这首歌也是下饭的歌啊。我觉得其实每个人的生活方式不一样，有人爱茶，有人爱酒啊，但有些歌呢就属于那种 可能你在市井之间会听出市井味道来。如果你此时正属于隐居的状态，也会有闲云野鹤的状态。好，我们就是自己在这首歌里面找找你现在生活的位置是什么样子的，你是充满着烦恼还是悠然自得呢？总希望像刚才艾科说的那样，给自己的生活做一些减法，尽管这是一件不太容易做到的事。茶酒伴写春花， 青山在，杨柳弯，无人等风来，杏花开，绿水盘，新芽莫摘采，只是一年春又来，冰雪也消散，山 14周年行庆，手机一点便捷生活。招商银行联合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优化税收和金融服务营商环境。招商银行手机银行推出实时缴税业务，北京地区企业和个人所有已申报税款，不限税种、税目，均可通过招行手机银行缴纳。如需凭证，还可到招行网点实时拨打。手机缴税一站办，营商环境尽改善。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就是刚才的谢春花的这首歌呢，我觉得啊，它可能有些中序的一个配器啊，但是它整个的曲式会让人想到比如说像朴树的白桦林，或者像米蒂的外婆家啊，顺便又给你们推荐啊同类歌，可以合并一下同类项啊，就是这些歌曲都会带有一些啊，可能有些浓郁，有些清淡的这种俄罗斯风味的感觉。 哦， 你不知道你听出来没有？ 总之，这首歌曲会让我有一种回到了小时候的感觉。 嗯，小时候你住在莫斯科还是？ 没有，就是感觉它那个古风古韵的感觉，啊，好像是会穿越到回到小时候 啊。嗯，就是你看，每个人都会听出不一样的味道。 嗯， 所以我们顺便推荐一下这一次俄罗斯世界杯期间我们重磅的一个推出的一个活动啊，大家千万别错过。 嗯， 就是再说一下吧，就是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特别联手中国 国国际航空公司策划的这个王牌嘉年华伴梦想着陆的主题活动啊。 我们在现场呢会特别邀请30名 VIP 听众和大家一起来看球赛，喝啤酒，享受音乐和体育带来的无限欢乐。同时要顺便提示啊各位朋友，就是时间是在本周五的晚上8点半，地点呢是在谷仓，就是将台西路9号的地点， 对，丽都附近。反正如果你刚好下班了，在附近啊来得及去都可以报名参加，然后呢我们一起看球。之前还有很多的隐藏的或者没有被隐藏已经公布的精彩环节， 嗯，总之我们在现场等候你们了。 嗯，好嘞，来推荐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别忘了回复嘉年华三个字加手机号到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嗯，看看我们今天节目接近尾声还可以有多少朋友来报名啊。最后推荐的这首歌曲有些咖喱味儿，正好到饭点了、Give me some sunshine。 सारी उम्र हम मर मर के जी लिए एक पल तो अब हमें जीने दो जीने दो सारी उम्र हम मर मर के जी लिए एक पल तो अब हमें जीने दो जीने दो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Give me some sunshine, give me some rain, give me another chance. I wanna grow up once again. Give me some sunshine, give me some rain, give me another chance. I wanna grow up once again. कंधों को किताबों के बोझ ने झुकाया रिश्वत देना तो खुद। 如果你有印象，还可以记起来，那时候阿米尔汗演那个三傻大闹宝莱坞，翻译过来是那样子哈。 哦，这是出自里面。 对，里面的插曲就是 Give me some sunshine， 然后还算是挺凉快的，同时又会有咖喱味飘过来的歌，你们体会一下。嗯、 为什么就是听到这首歌曲会想到最近比较热映的那个《药神》？ 哦， 因为他一开场的时候也是那个拿酷喷的呀的。 好吧，思绪可能会越飘越远，还有饭菜的味道啊。希望你们有个美好的夜晚，没有世界杯的夜晚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啊。 嗯，这里是娱乐最王牌，稍后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嗯，别忘了嘉年华三个字加手机号来报名参与我们周五晚间的精彩活动。 战马开罐有理由，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北京联通宽带用户送手机，手机用户送宽带了。嗯，宽带200兆手机流量。